谢谢。 剛才我們就 review 翻整個人權及民主法案咧，點解咁多人會變燈神嘅原因？就係因為嗰個形勢嘅發展咧，的而且確咧，我相信亦都非鄧炳強、韓正、林鄭或者係習近平所預料嘅。所以咧，習近平就 stun 咗嘅，我覺得。所謂嘅首先就係呢個 Donald Trump 咧，佢係冇得唔簽嘅。事前有好多人白票論者就話。區議會勝利就代表美國不會通過民主及人權法案，你有沒有聽過這種言論？國師那些不是說的，就叫人不要投票嘛，即是說你搞定了民主選舉勝利了，那就不需要人權及民主法了，就將那個歪理講成道理。但是我都說現在香港人的進化速度很高的，真的一聽已經知道說不是嘛，由曲到圓你講完了，是不是？我都說如果區議會選舉勝利對美國人來說民主選舉大過天，如果這個是選票的結果，跟民調是完全不同的，而選票選出來竟然是建制派親共勢力，是九個一皮，大佬今次是三百多席對五十多席，你想像香港事前沒有人想像得到，我覺得 沒錯， 這個 message 是 send 給我，都說是給國際社會一個，我記得那晚我跟 Gary 做節目我都說一定要投票，是你向國際社會 send 一個很強烈的訊息，就是呢半年嚟，我哋香港人仍然堅持，呢個好重要。嗰、那個你睇翻事後美國媒體嘅報導，幕僚同呢個 Donald Trump 就一路 hold 住嗰個嘅人權民主法案，係諗緊可唔可以拖嘅。其實 係 幕僚就叫佢喂唔好咁快搞住。 嗯， 但係當選舉結果一出嚟， 我覺得呢度有兩個嘅，其實係即係嗱，當然幕僚就叫佢拖住啦。第二嘅就係、是其實。Donald Trump 是商人嚟噶嘛？一個 deal maker 咧，佢嘅心諗嘢咧，就其實我就係要拖你。我拖得幾耐，我就其實嗱，佢就等於吊住一條引喺度。究竟中共你可以出得乜嘢價？出得起咩價？ 我就初停，我就唔簽 啦。嗱，其實講真，佢未必會咁樣樣，即係佢未必會唔簽。但係起碼佢吊住個引喺度咧。喂，你睇住你 body language 都令到你露底啊嘛。嗱 ，deal maker 就係咁啊，你咁啊就係其實喺揭牌之前。在度撚下牌啊，呢個賭神咁 啊，或者喺度食下朱古力啊，整下隻戒指啊咁樣。 咪就係睇下你啲藥，咪其實呢個冇成本㗎，對於佢嚟講。 咪即係等於打開口牌咯，即係話俾你聽打麻雀咁樣。誒、哎，睇死你上九張好叻咩？入邊肯定立立亂啦、啊，未有攞又胡叫啊！嗱，俾只你上啦，萬字啊嘛，要唔要啊？咁樣 呢啲 chess talk 啊嘛，呢 啲係啦，呢啲叫垃圾言論。NBA 都好多㗎， 咪就係叫 chess talk 咯。呢啲 係啊，咪等你著火咯。 嗯， 啊，忍唔住嘅咪著火咯。 通常以前咧，即係你見到 NBA 咧射罰球之前咧，即係 係咪講幾句？係啊， 呢啲叫激下佢咁樣。 chess talk 係啦，以前啊係好細粒嘅，打呢個控球後衞嘅西雅圖。 Reggie Miller 好中意哦，你講呢、這個Payton Gary Payton Gary Payton 係啊， 係啦，好中意講呢啲嘢嘅。咁而 Donald Trump 就係一個咁嘅人啊嘛，即係其實你知道就係話佢 見其實他可以做很多事沒有成本，但是可以揭穿對方的體 態。但他最好笑喎、啊，他簽完之後，他都有得呢個 fresh talk 同阿習近平講嘅喎。係 啊， 佢話冇用㗎條番案。國會唔係政府嘅行政行為，外交係屬於外交，係政府嘅行政行為，點可能受國會干擾啊？嗱，呢個就係恰阿國習近平唔識英文啊！我諗真 係，即係我咁講啦，即係其實嗰條法案咧，你係冇得晾住嘅，你冇得簽備而不用嘅，因為入邊嘅條文講得好清楚，係、嗯、每年你都要做一個 certification。 係啊， 即係呢樣嘢係你自己法律上面要履行嘅義務嚟噶，係冇得晾住喺度唔做嘅。如果你唔做嘅話，就等於白宮自己犯法。 嗯， 咁所以其實咧，佢可以氹你，但係氹你之前咧。咁其實呢啲嘢你信咪信咯，係嘛？信係你自己戇居啫嘛。我相信習近平，即係其實都未必信添。咁但係佢自己令到自己好落台嘛。所以變咗點解你要見到咧？即係其實路透社早幾日喺度講就話，而家呢一個中美談判咧係停咗嘅，因為習近平需要安撫國內嘅情緒。 呢個真係笑爆嘴。結果 啊，唔係呢個叫 XO 講出嚟嘅，呢個係 XO。 跟住呢個雷唔係呢個好似日經嘅英文版都係咁講，日經都係咁講。咁啊呢個雷霆萬軍嘅反制措施啊，終於出台啦。 係啊，有兩個。 哇！即係嗰啲文西嗰啲武器啊，攞你命三千。 反制㗎！我攞你命。你信唔信我真係反制㗎？ 攞你命三千啊！ 唉，我真係頂唔順，我真係反制啦。 攞個夾出嚟，跟住上咗四隻腳呢個特別武器，跟住做咩啊？坐喺度望住你，問你怕未？咁啊真係啦，眼神制敵啊，眼神守衞啊，咁啊眼神進攻啊，今次就係制裁六個美國嘅 NGO， 係嘛 ？Human Rights Watch 啊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啊呢啲。喂，大佬，我都話呢啲根本從來都入唔到大陸嘅 NGO， 咁你制裁佢做乜？ 咁所以今朝啲人咧就問阿林鄭，咁究竟香港咧會唔會跟？佢係唔敢答嘅，因為香港如果你真係香港入邊制裁呢啲 NGO 嘅話咧，其實香港即刻會就面臨另一即係新一即係即刻自己 進入咗被制裁嘅角色㗎啦。 啱啊！ 嗱，我話呢個是碌架嚟㗎。係 啊， 林鄭你諗清楚先好再答啊，會再問嘅話俾你聽啊。就係、是、左部會問啊，左部會焗你上馬。 佢分兩 part 噶嘛，佢話就係話不嬲咧，即係呢個軍艦嗰啲嘢咧，就其實外交部咧佢哋批嘅，咁呢個好簡單啦、啊。咁但係咧呢一、這個制裁 NGO 嗰度咧，我就冇乜資料啦。咁我而家就答唔到你啦。佢就係咁樣講嘅，其實朝頭早。 嗱，我覺得咧好多時咧、大陸佬咧呢啲叫做咩咧，即係紙老虎咧就係、 是、 咁。我相信咧，習近平真係講話，喂，大佬，我而家同你簽我唔掂啦， 係啊， 後邊有啲粉青斬死我， 好、啊、樣衰啊！ 我係粉青大佬嚟噶嘛，係嘛？我好樣衰嘅喎，咁、啊、搞法，啊、你呢頭整個咁嘅人權民主法，啊、我嗰頭同你簽呢個貿易協議，係嘛、 啊？ 咁咪即係要我條命？ 係啊， 好啦，我相信咧 ，Donald Trump 呢條粉腸亦都會話俾佢聽，嗱，冇用嘅條法案，做樣嘅啫，係、嘛？ 你真係以為 冇事啊？咁樣，美國傳媒係咁講啊？我都係引述呢個美國傳媒嘅講法嘅啫，係咪？國會嘅影響唔到我哋 administration 嘅咁樣。好啦，但係你睇到啦，而家佢所謂嘅雷霆萬軍制裁就係停中止呢個美南訪港，同埋禁止呢啲 NGO 入大陸。呢啲 NGO 我講一次係從來都入唔到大陸嘅， 入唔到嘅。 係啦，咁佢就話下一步又會更強嘅反制措施。 哦，唔俾你持有人民幣資產。封殺曬你哋自己啲家屬啦， 或者禁止國民去美國讀書。 係啦， 我懷疑，如果係咁嘅話，自爆出現啦，真係。 係啊， 我諗啊，呢個習近平啊，上街遊行示威反習近平啊，唔係反 Donald Trump 啊。 大佬啊，大家都記得啦，舊年、啊、 習明就喺度讀書噶。 舊年啊，貿易戰打得即係起冚冚嘅時候，即係你見到有個人咧，唔知係掟咗啲咩炸彈入去呢個美領事，啲人仲喺度排隊嘅，完全動搖唔到佢哋排隊嗰種決心，排隊攞簽證嘅決心啊！ 嗱，我覺得反而有興趣香港跟唔跟調，跟唔跟張喎、啊？我覺得、如果跟機嘅話，就真係好笑喎、 啊！唔敢跟嘅，因為其實 Human Rights Watch 喺香港係有嘅喎、 啊。 係 啊， 觀察啦，係 啊，係有嘅，有嘅，有嘅。 咪咯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啊，成日搞研討會，邀請啲泛民啊。嗰啲去開研討會啊，甚至過嚟一齊開研討會嘅噃。 係啦，我係啦，就係研討會。 其實我覺得，如果我係泛民，而家邀請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係即、刻試一次我搞一下 即係呢個叫撥虎鬚咁啊！呢叫 我都識 Human Rights Watch 啲人嘅，咪請佢過嚟咯。啊，話俾佢聽上嚟城寨接受訪問。 係啊，得㗎，試下。 咪睇下睇下睇下佢敢唔敢 sanction 美國咯？ 係咯。 係嘛？咁咪測試到係咪紙老虎咯？喂，我覺得呢個時間應該大振民族主義，內爭國權，內除國策，邊個唔懲罰美國，邊個就係漢奸，係咪先？係嘛？干預我哋偉大祖國嘅內政，將香港人民綁上反中嘅戰車，仲有利用人權及民主法案，意圖粗暴干預中國內政，我背都識背噶啦。 唔係嗰個係有個咩啊嘛？而家有個 有個 template 生成器， 耿爽生成器，將佢啲 model answer 全部擺上去，係嘛？係嘛？ 邊個唔反美？點解？喂，屌！點解唔叫麥美娟去美國領事館示威？還你冇嘢撈啦！而家 冇嘢撈 啦！喂，幾百個區議員冇嘢撈喎。既然我哋祖國受到咁樣嘅踐踏侮辱，係自南京條約以嚟最大嘅侮辱嚟嘅喎，呢個係 係㗎， 即係話你咩啊？香港有冇民主自由？每年我睇過先。 嗯， 如果冇嘅話，我就喐 Q 你。 係 點忍啊？係咪先？ 唔係咯。 咁所以我話，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工聯會唔抽北係嘛？一大扎嗰啲何啟明嗰啲輸咗議席嗰啲，點解唔出嚟先？ 嗯， 係嘛？唔愛國啊？仲有咧？李慧琼贏咗啫，張國軍啊， 係啊， 嗰扎輸曬葉武東、葉文斌、周浩鼎、劉國芬， 係啊。 輸曬嘅喎，仲有葉劉啲靚咧，係嘛？陳家沛啊，又係輸光嘅喎。 葉劉啲靚冚家產啊，真係。 嗱，呢啲咪就係試到咯。佢哋唔驚咩？佢唔係驚啊，佢驚美國 sanction 佢。係 啊， 我想問下大家，如果我哋做個公投，我都應該做一個咁嘅公投，希望連登發起一個公投，叫做四大五大制裁名單嘅公投。 嗯。 不需要黃之鋒起草，乜都唔係，係由香港人去公投， 嗯、 由連登發起香港人公投五大制裁名單， 哦這個、 然後話俾美國領事、話俾美國政府聽，呢、這個係香港民意， 嗯， 係嘛？我覺得咁樣先夠力喎、 啊。嗱，所羅門魚嗰個出咗嚟啦，係嘛？我哋見到即係阿葉劉咧， 葉劉好唔憤氣咯， 就好唔憤氣嘅。唔係，我都睇佢唔抵嘅。 係啊，要相對嚟講 啊，相對嚟講，我覺得起碼六八九入圍。先啦，其實係 嗱，我就會覺得我自己 name 啊，我 name 五個，大家睇下跟唔跟啦。第一位，我覺得六八九，梁振英 呢、這個我覺得係。 第二位就一定係林鄭噶啦，六八九二點零， 兩個警務處處長啦， 啊，兩大六八九， 係啊， 咁誒兩任即係現任鄧炳強同埋呢個盧偉聰， 係啦，四個咯喎，仲有一個啫喎， 我覺得加埋嗱。如果包括埋中共官員嘅話，就係張曉明。 係張曉明同埋阿黃志文之爭喎，呢個係。 我覺得張曉明就會領先嘅，因為佢主政港澳辦好多年啦，跟住嚟咗六八九上場之前，佢就同一時間換人，就係張曉明嚟咗做中聯辦主任。 嗯。 六八九嗰五年嘅極左示弱，就係張曉明做中聯辦主任。 哦，即 係 佢個原罪係種得深好多嘅。 我肯定比黃志文深。 係。 黃志文係澳門中聯辦啫。 係。 然後呢兩年先調過嚟、 嗯， 就係、是、張曉明跟住再調咗翻北京做港澳辦主任。咁如果你話制裁名單裏邊啊，我覺得啊，甚至啊，如果立埋中共嘅官員嘅話咧，張曉明應該排第一。 我覺得 梁振英排第二， 一啲咧就是、 林鄭排第三。 呢、這個叫咩 ？First team second team， 即係呢個制裁 first team 咧，就係呢五個啦。即係如果你入咗 second team 嗰啲咧，佢哋自己都驚噶嘛，大佬啊、嗯，即係有個震攝效果。哇，見到前排嗱，即係叫第一排嗰啲制裁咗啦。下一排到我噶咯、 嗯， 我係咪需要從良啊？其實係，即係佢自己等於收到黃牌啊嘛，係嘛？ 我覺得啊，阿田北辰嗰個信息都幾震撼， 係啊， 喺電台透露某親共低調富商私人飛機入境美國被拒， 低調 盤問三小時，然後逐出境。咁你諗下，喂，田北辰講，田北辰就話佢自己已經好耐冇入境美國啦、啊，好似六年已經冇入過美國。但是我想問一下，如果是這樣的話、嗯、田北辰都不敢入，那麼梁君彥就死定 了， 陳建波就死定 了，他們很多 這座就是 second tier 來的，我覺得 是、啊、 制裁名單二號來的，這些是第二個 list、 嗯、 即是相對起我們叫做什麼英超、英甲、英乙這樣去分，是吧？英超名單就是這個剛才說的張曉明689、林鄭、兩任警務處長、嗯， 咁如果跟住到 second tier 就係呢班噶咯喎。 仲有老董啱啱， 但係好狗。係啊，我諗老董而家唔敢去啦。 老董去過一次啊，最近。 老董去過一次， 鬼鬼祟祟 探何志平啊？ 佢唔係，佢唔係，佢好似係因為中美貿易戰嘅問題。 我諗佢連何志平 係比較鬼鼠嘅。 邊個？我諗海關問佢，佢都話我唔識何志平㗎啦。我諗，但係唔敢咧，邊度敢高調去美國？即係而家，喂，大家唔驚啊？如果我係梁君彥，我都唔敢去喎，真係。因為你諗下，如果公投出嚟，喂，梁君彥都好大責任㗎，成個反送中運動。如果不是他吹黑哨的話， 哦，咁啊係喎， 點會搞到咁啊？ 係啊， 係嘛？陳建波啊呢啲咧，呢啲左嘴左狗咧，呢兩條友喺立法會裏邊係中聯辦嘅打手嚟噶。如果你唔喝住呢兩條友， 哇！其實你數數下真係唔夠裝喎。 你如果聽埋一陣間我哋講律戰書講嗰啲嘢，立法會啊，出年啊，光復立法會係好緊要嘅。如果立法會我哋過半數，律戰書所落嗰張單咧就唔會執行。如果出年立法會過不到半數，一定執行。唯一的方法是什麼？將那些建制派裏面的商界出賣香港人全部放入制裁名單。你夠不夠膽23條立法？你夠膽的話，你整個生意都沒了。屌，制裁伊朗那種啊，不只是不給入境啊，沒收啊，沒收資產啊， 很大鑊的。 是啊，制裁伊朗北韓那種啊，這樣才夠殺傷力，我覺得。好，我們先休息一陣。記住，今次捐款咧就可以用 FPS 2629640。 我減緊肥噶，我減緊肥噶。好香，好香，真係好香喎！ 蕭生，你有冇試食啊？ 食， 唔食。 食 唔食？ 食 唔食？ 食， 好食，真系好食。